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FM 97.4，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9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通常来说，电影音乐都让我们无限感动。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狮子与我》当中的一段主题音乐。还记得在上周三的电影音乐时间吗？我们听过了庄白瑞的作品，他的《时光倒流70年》，而刚才的这一首《狮子与我》当中的主题《生来自由》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通常在庄白瑞的作品当中，很难去讨论管弦乐的音色的多样性。几乎所有的音乐编曲大概有它的几种风格，一种是这种 抒情的大气的管弦风格，旋律呢是非常唯美的。中半月总是以那种唯美悠扬的旋律来刻画情感，而且开阔富有力量的铜管则以呈现那种大地辽远的静止。中半月的这种管弦乐的音色对于今天的电影乐迷来说其实非常的熟悉，而它的另一种风格就是它的007系列的风格，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诺夫斯。刚才提到的007系列，刚才我们听到的是007系列的诺博士，也是中班日的代表作。可以说007系列是他早期的作品风格，鲜明的音乐与历久不衰的这种魅力。其实在007系列的时候他已经继承了前人的风格，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小象哈泰利》的作者亨利·曼奇尼，其实中班瑞也是继承了像他们一些前人的电影音乐风格了。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莫瑞文，这是亨利曼奇尼的经典作品。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聆听这些经典的电影音乐。而刚才说到的莫瑞文选自电影《蒂芙尼的早餐》，作曲者是亨利曼奇尼。刚才也提到了，钟柏瑞其实他的很多作品中受到了很多在当时的爵士乐的影响，还有很多的电影音乐家的影响，包括亨利曼奇尼，他的很多电影当中都有那种冷爵士音乐的感觉。那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月亮河，在之前呢我们也听到了他的那首小象哈泰利当中的小象的漫步。在今天的古典流行，因为又到了岁末了，12月12号，今天是，古典流行呢，让我们回顾一些经典的作品。而在下周，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的一些新电影的盘点。所以今天来回顾，下周呢来更新。曼奇尼呢，刚才也提到，他又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像他呢是出生于美国的作曲家、指挥家，他还有自己亨利曼奇尼乐队。少年时代呢学习钢琴，后来还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来学习。由于二战的爆发，他被迫中断学业去当兵。1945年战争结束以后呢，他受雇于格林米勒的管弦乐团，担任钢琴演奏兼编曲。格林米勒就是我前些日子给大家播放过的，包括格林米勒的在二战期间的很多的旋律。由于战争爆发，其实很多音乐家都成为了一名战士， 包括我们熟知的小提琴家，像还有很多的音乐家，包括格林米勒，他在二战当中因为驾驶飞机而失事，那当时呢其实也给带来了很多的震动。而你看亨利曼奇尼，他也是一位由于二战的爆发成为一名战士，但是呢同时他也受雇于格林米勒的管弦乐团担任钢琴演奏员兼编曲，战争结束以后，所以格林米勒的乐团则是一个大爵士乐团，对于他的音乐很有很多的影响了。那在50年代呢，亨利曼奇尼还因为创作了格林米勒传还有本尼古德传，获得了两部影片的音效，来开始踏入影坛，并且获得认可。亨利曼奇尼可以说是他创作了很多著名的影片，还有著名的影片当中的音乐，像我们知道的《蒂芙尼的早餐》，刚才听到的那首著名的《月亮河》也是其中之一。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聆听这些音乐的经典。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那时候冷爵士音乐的代表，金枪人。的感觉很有上世纪50、60年代的电影的特色，那种悬疑的色彩。其实呢，有很多的电影音乐都是让我们重回了很多的记忆，而且很多这些音乐都成为了经典，还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与刚才的冷爵士音乐完全不同，它带来了圆舞曲的风格，而且至今也被改编成了很多的版本。来听这一首吧，你听到旋律就觉得哦，如此熟悉，原来它叫这个名字。电影《环游地球80天》当中的主题曲。 行。 是啊，就像刚才轻飘然说的，多么令人愉悦的音乐呀。还有很多朋友来签到，橘子先生你好，说好久没有签到了。秀姐你好，签到电影音乐时间。那还有很多朋友啊，花瓣爱乐丽本、缅甸猫、小鱼娘、 Cino、 MJG 等等。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大家在签到的同时也来说说你们喜欢的电影音乐，尤其在今年2018年，大家看过哪些电影呢？哪些电影当中的音乐让你印象深刻呢？因为在下周的古典流行周三的内容中呢，我将为你盘点一些2018年的电影音乐，所以希望听到你的意见和建议和你的想法呀，说不定还可以点播呢。也看到了一般的很多朋友胡雪迪问了，今天听什么样的电影音乐呀？经典的老电影。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环球世界80天当中的电影音乐。那我不知道这部电影你看过多少个版本呢？我现在带来的是经典的老电影，是1956年的版本，米歇尔·安德森执导的版本。那其实呢，大家还看过不同的类型的电影吧？像90年代有一部，还有呢国产的有一部，还有动画片有一部，真的是不少。那其实提到这部电影呢，是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是1956年10月17号上映的影片。影片改编自法国作家，我们都知道儒勒·凡尔纳的同名小说。不知道小时候你是否看过凡尔纳的小说呢？我看过有不少，所以呢，无论是儿时看过的这些童话还是民间传说，都给今天的我们可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包括像漫威系列呀、哈利波特系列，我也都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们刚才聆听到了音乐，那故事大家知道吗？就是在1872年的伦敦。你想想，在19世纪的伦敦，那时候一名叫做菲利普·福格的绅士和朋友们在俱乐部里闲聊时，扬言自己能够在80天内周游世界，在19世纪啊，并且当时以2万英镑来打赌。福格呢，后来匆匆带着随从乘坐一艘气球船，也就是氢气球船，然后原想呢搭上火车，后来看到火车挤得无法开出，又请乘着氢气球赶到了西班牙等等。那在旅途中呢，还有碰到了很多的故事，比方说去碰到斗牛表演呀，还有他们去瑞士啊，还有离开伦敦不久啊，还发生了银行抢劫案等等。这故事就是这样的，具有着悬疑探险的精神，非常有意思。这段音乐就更古老了，取自电影《冰虚传》，是不是大家会想到很多的形象？比方说那些勇士们出场的时候队列，还有皇家出场的时候那种队列森严的感觉呢？也是很多歌剧当中，包括《阿依达》当中音乐的走向也是很相近的。这就是电影音乐顺着音乐发展的脉络再向前前进。好了，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接下来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再分享好听的音乐，一会儿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而这里我们也听到的是典型的一部西部片当中的音乐《锦绣大地》。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说了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老电影当中的音乐，而下周呢，我们来盘点一下2018年的一些新电影当中的音乐。西部片这个古老的电影片种几乎和电影的诞生在同一时期，那是在电影技术刚传入美国不久，一些电影的片段就出现了西部和印第安人的景象。那是在1903年，那这是埃德温·鲍特来拍摄的影片《火车大劫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这部短片呢，以当时的一件社会新闻题材而拍摄的，说的是四名强盗抢劫一列列车，然后打死了一名乘客，最后在枪战中被击毙。影片虽然只有8分钟，但是却奠定了在电影史上的地位。从此荧幕上开始上演一个又一个西部神话。这段音乐大概占据了很多朋友关于颁奖典礼的这个印象，其实它是选择一部西部片。这部西部片呢，叫做焦勇的七蛟龙，或者更多的叫做七侠弹钩之，作曲者是埃尔默伯恩斯坦。这部影片呢，是在1960年10月23号上映的，改编自黑泽明导演的日本影片《七武士》。那这部美国西部片呢，讲述的是一群强盗，每年呢都要骚扰一个小村庄。那村里的长者呢，寻找武艺高强的枪手来保卫村庄的故事。 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这首《七侠荡寇志》，其实大家一定也觉得非常的熟悉，因为这首气势磅礴的旋律，刚才我介绍了是1960年米高梅拍摄的同名电影《七侠荡寇志》的主题曲。这是阿尔默·伯恩斯坦早期的西部电影音乐的代表作，他写的最精彩的作品之一。而且这首曲子也是脍炙人口，有着那种豪放英勇，还有那种刚迈的这种气势。而其实在中间慢板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这种晚霞西部扬沙的那种感觉。西部片从他的电影刚开始的出道，到后来他的盛兴，到一直的衰落，那经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在50年代的时候，其实有些西部片很多认为是对50年代那种麦卡锡主义的讽刺，是好莱坞受迫害的艺术家们的那种独撑危局。后来在60年代的时候，其实西部片呢也开始一反常规，主角呢不再行侠仗义的牛仔，而换成了从强盗到小混混等各式各样的反英雄的角色。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听后来西部片的代表，这首《好坏丑》。那西部片的作曲者呢也换了不同的风格，这一首则是意大利的作曲家莫里康内的经典名作。1964年，塞尔乔·莱翁带来了意大利式的西部片，而且他的很多外景地都是在西班牙拍摄的。在他的西部片当中，人物已经不再是善恶分明，而是沾染了一些黑色电影的那种特性，反英雄、非主流、反乌托邦、颠覆传统，每个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角色。而他的这种西部三部曲也获得了成功，把这种西部片还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起带给了观众。 这就是塞尔乔莱翁从1964年起在西班牙以及罗马郊外连续拍摄的几部西部片音乐的特点。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另外一部好坏丑。其实莱翁他有镖客三部曲，像荒野大镖客、黄昏双镖客、